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当然唔少得咧就系德高望重嘅黄晓初阿初。 边个德高望重啊？ 我想好劲咁介绍佢出嚟嘛！今日咧，我哋就讲一个好精彩，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个剧本， 系 Closer。咁佢译名有好多嘅，有有心人啦，有偷心啦，有接近啦，有行埋啲啦，咁诸如此类嘅。 咩行埋啲啊？喺边度揾翻嚟啊？ 即系唔系行埋啲？我自己作嘅，其他有啲真嘅。咁 closer 嘅意思即係行埋啲啦，咁啊 可以咁讲啦， 係啦，咁啊好多好多唔同嘅译法啦，但係嗰个意思都係接近一啲啦，係咪 係 接近一啲啊，几有趣嘅一个。 我觉得呢、這个我哋喺节目度比较少讲啊，就係啲戏嘅名啊， 嗯， 即係究竟嗰啲名究竟係对个戏有啲咩意义呢， 係 即係个名改得好就真係爭好遠啊！即係之前我哋提過有個叫 Quills 啦，羽毛筆 啊， 羽毛筆，幾好啊個名， 係嘛？麥兜當當伴我心呢啲名有冇用啊？ 我覺得有用嘅，但係我就唔係好明 白。我都覺得好深啊！ 即係啊，我覺得好多好好嘅戲都係啊，個名咧係真係好正啊！ 即係佢會一指中的咁樣講到件事啊！ 係啊，所以我點解咁樣提呢，就係、是、即係究竟呢個戲點解叫 closer 呢，我諗好多人都可能睇到個電影啦， 係係。 咁你頭先又話行近啲啦，又話成啦咁樣，咁我就唔知道係究竟即係呢個 closer 係咩意思。我唔知道大家點樣去解讀呢樣嘢，但我自己嘅習慣呢，作為編劇又好，作為導演也好啦、 嗯， 即係個名呢。我总会谂一谂，如果个编剧交低个剧本佢，我唔理佢，谂掂佢啦。即系呢个系叫 closer， 点解叫 closer 咧？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深意味嘅一个劇本， 值得探讨落去，真系。 冇错冇错。 咁我嗱 closer 呢个剧本咧，作者咧嗰个名咧就系 Patrick Marber 啦。咁呢一个剧本咧就系一个以英国为背景嘅一个剧作啦。咁啊，当年就喺1997年嘅时候咧，就系改编做电影，就系、是、由 Natalie Portman 啊佢哋有份主演嘅一个电影啦，就叫做《有心人》嘅，我哋香港嘅名。咁好啦，咁啊，但系佢原先咧都系一个舞台剧嘅剧本啦。 我觉得好有趣啊！ 好中意我都， 即系你谂下，佢本身系一个舞台剧，然之后拍咗做电影，但系佢拍嘅时候系接近唔使改嗰个剧本噶。 系啊系啊系啊， 即 系 呢个我觉得几有趣嘅。第一就系本身个剧本写嘅时候，即系都已经系有一啲嘢，可能系特别系近代啲嘅戏都有啲咁样嘅状况啦，就系越嚟越贴近电影，因为我哋。慣咗睇電影睇電視多咗咧、 嗯， 即係不論係分場啊，不論係講故仔嘅方法啊，都有啲咁樣嘅狀況。不過呢一個戲咧，有一場咧就好有趣嘅，就係咧睇舞台劇咧係嗰個換味啊，嗰個有趣嘅地方咧係比喺睇電影咧係多好多。 係邊場啊？ 你估下嗱，你都睇過啦，你覺得邊一場戲係即係你覺得係現場睇會好過睇電影嘅咧？ 現場係咪脫衣舞女郎嗰場啊？ 嗰場可能你最關心嗰啲問題啦，咁嗰 場最深刻噶嘛係。 但係其中一場我覺得劇場感最豐富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有一場佢哋兩個。两个男人上网 cyber sex 嗰场， 吓、啊、现场睇反而好啲， 现场睇系反而好睇个电影，我觉得 系啊， 因为咧有趣嘅地方系咧，你如果现场睇咧，嗰两个人系完全冇对白，企喺你面前，后面净系得 projection 嗰啲字咧，跟住你就真系睇嗰两个人嗰啲。思考过程，演员亦都好好玩嘅，因为你冇对白噶嘛，你净系即系喺度谂，然之后就生活。然之后就走埋个电脑度打几句嘢，就系咁就要去噶啦。 咁啊睇嘅时候咧，我哋作为观众咧，个剧场感亦都系好强，因为我哋系同时睇紧两个人，唔使人哋分镜俾我哋，我哋自己分镜，我哋中意睇乜就睇乜，而佢哋两个系同时生活紧，呢个系好剧场化嘅一个处理嚟嘅，即系我谂呢样嘢如果真係睇開舞台劇嘅觀眾就未必會覺得係好新鮮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寫呢一場戲本身揀用呢個手法去處理呢係已經都揀得相當有趣的所以呢一場戲呢係其中一場我覺得睇舞台劇係好過睇電影嘅。 咁好啦，我哋講咗咁耐呢個有心人呢個劇本嘅一啲內容啦，咁不如真係細緻啲講下佢嘅故事內容啦，好嗎？錯， 首先講一講呢就係呢個劇本嘅故事嘅主人翁咧就有四个嘅，有Alice 啦 ，Alice 就系一个脱衣舞女郎嚟嘅，即系佢系靠跳脱衣舞为生嘅。咁跟住阿 Dan 啦，阿 Dan 咧就系一个喺报纸度负责写副文啊，即系啊边个死咗写啲生平咁啦。阿 Dan 就系一个即系可以话系报纸嘅记者或者系编辑啦，即系 eventually 到个剧本嘅末段，佢都成为咗个编辑啊，因为个编辑死咗过咗身啦。咁啊，跟住就阿 Larry 啦 ，Larry 就系一个医生嚟嘅，系一个皮肤科嘅医生。 系， 跟住仲有 Anna 咧就系一个摄影师嚟嘅，就成个系就系得呢四个人嘅啫。 系， 有其他人名出现嘅，但系就主要系围绕住呢四个人物嘅一个四角关系啦。你仲有一样嘢咧，好得意嘅就系咧喺个舞台嘅剧本度咧，一开始咧佢就有写到咧，就系话每一场戏啊，其实系喺咩月份度发生。譬如啊，第一场系喺一月嘅， 系 第二场咧就系喺第二年嘅六月， 嗯， 第三场咧就系再跟住嗰年嘅一月，即系话咧每一场中间系隔咗好长时间。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隔咗年几，你谂下第一场同第二场系隔咗年半，第二场同第三场系隔咗半年， 系 即系佢每一场都系咁隔开，但系喺个舞台嘅剧本都系写到明咧，就唔好喺演出嘅时候咧话俾观众知嗰啲年份系咁样过。 系啊，其实作为观众我唔知道，但系我喺你嗰一场嘅内容度，我会追溯到，哦，原来你哋已经过咗一年啦。 系啊， 嗰个故事几有趣噶，呢个系 呢个我觉得第一，如果大家有机会找到个剧本睇嘅时候咧，都相当有趣嘅，就系你睇下编剧嘅功夫，点样将呢啲咁样嘅资料咧，系藏在个剧本入边。佢好自然地出返嚟、 啊、 而唔係真係小明我認識咗你十年講嚟講去都係點樣將嗰啲資料藏咗個劇本入面，而我哋係睇得好舒服，我哋到最後亦都會明嘅。咁呢個有少少似betrayal 㗎。Betrayal 咪即係不斷咁 flashback 嘅、但係我都講過啦，有人個做法係唔出嗰啲年份㗎嘛。Anyway,closer 呢個劇本就第一就係出現咗咁嘅情況啦。所以呢听众喺听我哋讲呢个古仔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可能会好跳跃噶。我哋可能讲下就突然间就，突然间点解会事过境迁？原本啊 A 同阿 B 喺埋一齐嘅，点解而家阿 B 同阿 C 又喺埋咗一齐咧？因为过几个月、过半年甚至系年几噶啦。 系 咁就系呢个系有少少嘅前设个剧本个状况嚟嘅。 嗯， 咁好啦，咁啊第一场啦，第一场一开始咧就系喺个医院度，咁呢个Alice 咧就坐咗喺度，即系头先讲嗰个脱衣舞女郎啦。咁当然佢就唔系跳紧脱衣舞啦，佢就喺个医院度，因为佢整亲只脚。咁点解整亲只脚咧？就系俾架的士撞到。咁点解佢俾架的士撞到咧？就因为即系 closer， 如果你有睇过电影嘅，就好经典嗰幕就系佢哋隔住条马路，即系两个对望。然之后 Natalie Portman 就见到啊 Jude Law， 唔知点解就好似着迷咗咁，然之后就行咗出去就俾架的士撞亲咁样噶嘛，就吓佢。咁呢个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睇套电影。一开始即系仲播紧嗰个主题曲，The Blower's Daughter， 佢播紧主题曲嘅时候就系呢场咁嘅戏啊嘛， 然之后主题曲 系啦，一完咗，咁跟住就系、是、喺个医院度啦。我觉得咧呢、這个剧本咧，即系与其系我哋成个剧本咁样纯粹讲个故仔咧，我觉得我哋有必要咧细致啲讲下啲对白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剧本系一个几好嘅示范，究竟编剧点样交代事件，点样讲故仔，点样去令到我哋明白一啲唔系字面上写，即系唔系写唔到啊，系佢唔选择写，但系我哋会明嘅嘢。 嗯， 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样嘢，编剧即系不论系舞台剧、电影都好，编剧一个最独有嘅一个板斧嚟。 嗯， 即系你写小说，你就大部分时间你要将你想写嘅嘢真系写出嚟嘅。 系， 但系咧舞台剧、电影所有戏剧咧都系点样喺 言语之间，喺对白之间，喺动作之间隐藏咗佢要讲嘅故仔。咁呢个我觉得几有趣嘅，所以呢个剧本我希望等阵间可以揾到一啲位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嘅。 好啊， 咁好啦，讲翻医院度先。咁 Alice 就即系喺地下度有个手提包嘅，打开个手提包睇下啦，入边有个三文治。咁三文治咧就嗰啲面包嗰啲包边咧，嗰啲包皮咧就 系 切咗嘅。咁啊望一望，咁啊冇食到，咁啊抌翻入去，咁啊见到有个苹果咁样，咁跟住喺呢个时候咧，阿 Dan 就走入嚟啦 ，Alice 就话：哦，我喺度揾紧有冇烟嘅，即系原来嗰个袋系阿 Dan 嘅，跟住阿 Dan 就话：我冇食烟啦，你都唔好食啦咁样，跟住就佢哋就开始讲嗰个三文治，即系呢个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佢哋讲嗰个三文治就系话：咦，你啲三文治有切晒嗰啲包边面包边嘅，边个切噶？咁啊阿 Dan 就答佢：我自己切嘅咯。佢话。咁你细个嘅时候系咪你妈妈帮你切噶？佢话应该系啩，我唔记得咗啦咁啊。咁啊，有趣嘅地方系咧个剧本后面有讲翻咧，就系呢个 Alice 啊，其实系因为佢呢句说话话啲面包边系佢自己切咧，而即系决定自己爱上佢嘅。即系呢个系相当有趣嘅一个小嘅点子啦。 系 好啦。咁跟住就开始讲佢嘅脚啦，咁啊佢嘅脚就即系讲翻嗰件事究竟系点啊？就系佢哋哦，原来就系隔住条马路，佢系俾架的士撞到，然之后个的士司机又好惊青，咁佢哋就嗱临就叫个的士司机你车我哋去医院啦。咁个的士司机又惊出事会撞到人啊嘛，咁就哎呀唔高发你啦，麻烦你啦，快啲车我哋去医院啦。咁我都要处理呢个女仔噶，佢受咗伤咁样，佢已经系晕晕地咁样，佢好似话晕咗十秒咁样。咁跟住就喺个的士度发生咩事咧？就系嗰个女仔就挨咗喺阿 Dan 个膊头度，阿 Alice 挨咗喺个膊头度，啱啱讲啊，对唔住啊，麻烦到你啊，点咁样。咁就其实咧呢一场一嚟啊，好简单嘅对白咧，就已经见到佢哋两个人咧系即系互生情愫，系已经有少少 着咗啊，有啲火花啦。 系啊。咁阿 Dan 咧三两个手脚咧就阿 Alice 就已经问佢：你有冇女朋友？有。佢系有女朋友嘅，咁啊叫做 Ruth 咁样，跟住阿 Alice 有冇男朋友啊？佢啊啱啱分咗手嘅，咁跟住就佢哋就已经系踏着咗，然之后就约话几时会再见。咁喺呢个时候咧，去到末段咧，阿 Larry 因为佢系一个医生嚟噶嘛，咁佢路过啦，路过原本我谂住走噶啦，咁啊见到咦靓女，咁啊走埋去睇下佢只脚啊嘛，唉冇事嘅，得噶啦咁啊，跟住就阿 Alice 就问佢攞支烟嘅。咁然之后个医生就提佢，嗱你唔喺度食啊，跟住转身就走咗噶啦 ，Larry。跟住佢二话不说，即刻就点烟就喺度食噶啦 ，Alice。咁啊，好有趣嘅，佢用呢一啲咁样嘅，真系几句对白，几个 stage direction 就描述一个人物嗰个特性啊。 系， 好得意啊 ！Alice 个角色系因为啲对白好出好强烈，咁我哋就了解到一个好特别嘅角色。 好特别啊！呢个角色系好特别嘅，即系佢有一段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佢话佢做咩啊？咁佢又话俾人知，我系跳脱衣舞嘅。咁跟住佢话你跳脱衣舞，你认识男人吗？你知道点样去吸引到男人吗？咁样，跟住 Alice 就讲咗一句好有趣嘅对白，佢话 ：Men want a girl who looks like a boy. They want to protect her, but she must be a survivor, and she must come like a train, but with elegance。即系佢讲，即系男人究竟想要一个点样嘅女人啊？中文嘅翻译就系话，男人想要嘅女仔咧就系好似男仔咁样嘅。佢哋会想保护呢一个女仔，但系咧呢个女仔咧又必须要系一个即系佢叫 survivor， 即系一个自己能够生存嘅一个生还者啦。咁而呢一个女仔咧一定要有高潮，好似火车咁样，但系with elegance 真系要好优雅嘅。佢三言两语三句嘢就讲咗，即系普遍男人要嘅女人系乜嘢？ 系 呢个系相当有趣，亦都系令到我哋了解呢个人物。我反而觉得最有趣嘅系我哋了解呢一个人物啊 ，Alice 本身啊，系通过佢讲嘅嘢，佢执行嘅嘢。即系你谂下，佢系一个十零岁、廿岁嘅脱衣舞女郎，跟住问佢：你识啲咩啊，靓妹？你知道男人中意啲咩女人？知啊，三句讲完。一个十零廿岁嘅一个女仔，竟然会咁样思考呢个世界，会思考啲咁嘅问题，而佢得到一个几有趣嘅答案，而佢系唔系知唔以对嘅，系简单直接三句讲完， 好似好知自己系点样 嘅。系啊，佢系喺呢个喺呢个成个剧本入面 ，Alice 系一个谜嚟噶，真系好有趣，佢嘅工作系一个脱衣舞女郎，但系佢卖艺又不卖身嘅，佢就净系跳脱衣舞嘅啫，即系令到佢成个角色系一个好特别嘅定位。 好想了解佢多啲啊，嗰种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点解个戏叫 Close 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 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第一场就完咗啦。到最后呢就係 Alice 同阿 Dan 呢基本上就係搭上咗㗎啦。 係。 好啦，去到第二场啦。咁第二场呢就係、喺 Anna 嘅 studio， Anna 就係嗰个女摄影师啦。咁 Anna 就喺度做緊咩呢？其实佢就喺度影緊相。 係。 就喺度影緊阿 Dan。即係头先嗰个负责寫附文嘅呢个记者啦。咁点解佢帮佢影相呢？因为佢出咗本新书。 係。 咁佢出咗呢本新书呢就需要个封面嘅，所以呢就揾佢影相，咁我唔知系咪封面啦，总之要帮我影张相啦，可能喺封底有个作者简介咁样啫，但系帮我影相啦。咁 Anna 亦都系一个相当出名嘅摄影师嚟嘅，一个艺术家咁样。咁啊，三两句咧，即系唔系好多对白噶咋，我哋就已经系见到咧，咦，佢两个又搭上咗咯， 系啊，好精警啊，好精简嘅就系， 好精警，即系佢，你谂下啦，佢阿 Dan 个剧本系咁样噶，阿 Dan 问佢，喂，你影啲咩噶？佢话。我係影陌生人嘅，個劇本就寫完呢一句，咁跟住阿 Dan 咧即刻同佢講咧話，咁你對於你偷人哋嘅生命嚟作為你嘅藝術品，你有啲咩睇法啊？咁Anna 答佢咧，我只係借啫咁樣。然之後 Anna 咧係走咗埋去幫佢整理啲頭髮啦。Anna 走埋幫阿 Dan 整理啲頭髮。然之後阿 Dan 喺佢整理緊頭髮嘅時候，佢問咗句嘢就係、我係唔係一個陌生人啊？即系谂下呢个过程啊，系已经系好简单嘅啫，嗰几句对白，咁已经喺呢度就见到，咦，即系有啲嘢，佢想 suggest 一啲喎。嗱，呢啲就系我一路讲紧话编剧嘅时候，佢点样将啲资料系藏喺底啊？ 系啊， 我哋睇嘅咧，唔系佢讲咗啲乜， 系潜台词， 都可以话潜台词。我嘅讲法系佢喺度做紧乜 啊？ 嗱，所以点解我哋讲 action 啊？即系点解喺演员训练入面成日讲 action 啊？我唔知道，我哋喺节目度有冇讲过 action 啊 ，Winky？ 可能系好实在嘅 action 咯，好似冇讲过一啲系。 哈哈，我觉得呢一个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喺我哋戏行入边，咩叫 action 咧？即系点解人哋拍电影嘅时候会到最后嗌 sound light camera rolling and action， 即系到最后会嗌 action。action 系咪真系喐咁解咧？咁当然 action 呢个字系解喐咁解啦，但系其实 action 系讲紧咩？喺我哋戏行入边 ，action 系讲紧 dramatic action。咩系 dramatic action 咧 ？dramatic action 系一个角色，佢为咗达到某一个目的，佢做嘅一啲嘢。 我哋可唔可以举一啲实际啲嘅例子咧？ 嗱，好简单啦，即系譬如如果我咁不幸地今日想问你借钱，我一入嚟见到你，我话：，哇 ，Winky， 你今日咁靓嘅咁样。 系。 咁我呢一句对白就好明显系一定系假话嚟嘅，同埋系纯粹系为咗我想问你借钱嘅啫，系咪？ 即系你个动机啦。 系啦，第一系有个动机啦，第二就系我个行动啦。我个行动系咩咧？我个行动系拉拢你。我行动系 open 你，我行动系讨好你，呢啲都系行动。嗱，好多时咧，即系讲开就讲啦。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将动机同埋行动咧捞乱。就算系演艺学院毕业嘅师兄弟，我都遇过唔少人将呢两样嘢捞乱。咁当然捞乱咗个问题又唔系真系好大，但系咧，即系其中一样嘢，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学到最正最劲嘅，就系真系。action 嘅 definition 真系好实际嘅，我而家入嚟要做呢样嘢，我嚟讨好你，我讲呢句对白，我就做，系咁简单。咁我哋头先讲紧嗰个位咧，就系啦，我点解话我哋系睇嗰啲人嘅行为啊？嗱，阿 Dan 问佢：你影啲咩噶？我影陌生人噶。哦，咁你对于你偷走咗人哋个生命，你有啲咩睇法啊？我只不过系借啫。跟住 Anna 走埋嚟帮佢整理啲头发，跟住阿 Dan 讲咗呢一句说话，那个 action 系咩咧？你估下，佢同佢讲话。咁我系咪一个陌生人啊？你觉得佢个行为系咩咧？ 佢个行为啊， 系啊，佢个行动系咩啊？ 佢个行动系引诱咯，即系或者佢系提议你去借走我啊嘛？ 系啦， 你提议啊？ 系提议，我觉得好啲嘅，我觉得 suggest 系一个好嘅答案嚟嘅，即系当然有其他好嘅答案嘅。 咁佢嘅动机系咪引诱啊？ 佢个动机系因为佢中意佢咯，即系动机系一个原因嚟啫嘛。 系 嘛？个动机系动机嘛，但个行为系一样嘢，个行动系一样嘢嘛。个行动系佢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佢咧系 suggest 你影我，suggest 你同我 make connection，你同我有一个关系， 即係佢係咁樣去提議對方，喺言語之間滲咗佢個行為出嚟，而通過佢嘅行為，我哋知道佢嘅動機嘛。 係，我記得你嗰陣時同我講過咧，呢啲嘅行動，呢啲 action 咧，好多時候即係如果用英文嚟講，全部都係啲 verb 咯， 一定要係 verb 啦， 一啲係動詞， 因為要做到啊嘛。即係我記得我即係不論係有陣時喺英國學院上堂嘅時候，同啲學生討論啲低班嘅同學，甚至係有陣時高班嘅同學都會啊，即係佢哋搞唔清楚啊，點解嗰個一定要話行動啊？你叫个演员，你叫佢坐啊，佢坐得到；你叫佢讨好另外一个演员，佢做得到；你叫佢开心啊，点做啊？开心，开心冇得做噶、 啊啊， 开心做唔到噶、啊，一个情绪嚟噶。咁你只可以扮开心咯、啊。 嗯。 咁但系我点样见到个人开心呢？即系佢可能系攞住张纸喺度搣，喺度傻笑。咁呢个系一个行动嚟啊嘛。 嗯。 但系当然啦，我想即系听众搞翻清楚，就系唔系所有嘅 physical 嘅行为，即系一个呢个行动上嘅行为， 是啊、 都系 dramatic action 嚟嘅。但系 in general， 即系普遍地嚟讲，我哋喺睇戏或者我哋喺排戏，我哋喺演绎嘅时候，我哋都系想了解呢啲人喺度做紧乜， 系 佢所有嘅行动。我哋成日话我哋要睇成个人物，佢嗰条行动线啊，究竟佢系做紧啲乜嘢？嗯，行緊啲咩？咁通过佢嘅行动呢，我哋就知道呢个系咩人啦。 係啊， 即係你諗下，一个好嘅例子就系咩呢？岳不群囉。岳不群系一个咩人啊？佢系呢个华山派嘅掌门嚟㗎嘛。 嗯。 即系令狐冲嘅师傅㗎嘛。君子剑㗎嘛，叫做。咁个个都知道佢系哇，真系谦谦君子。但系到最后佢咩啊？佢走去学葵花宝典㗎嘛。即系佢其实暗下底做好多衰嘢㗎嘛。 嗯嗯， 我哋作为一个读者、一个观众去睇戏或者睇小说嘅时候，我哋系通过佢嘅行为，我哋就知道呢个系唔系一个好人嚟啊嘛，即系唔系通过佢讲一句，哎呀，我哋一定要江湖咧，从此就平静啦。我哋唔系通过佢讲过一句嘢，我哋知道啊呢个系好人嚟嘅。我哋通过一连串有动机嘅行为而知道呢个系咩人物啊嘛。 系， 所以观众其实咧喺不知不觉间咧，我哋系咁样解读紧呢个世界嘅。只不过我哋唔会长期着咗呢一个毛去睇嘅，但系我哋系会咁睇呢个世界嘅。譬如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啊，即系突然间有日老细走入嚟，即系对住四五个同事话：，喂，唔好意思，各位同事，今晚可能要大家 OT， 我哋嗰份 proposal 咧，今晚一定要想办法交俾个客，睇下你哋边个得闲咧，留低帮我赶咗佢。四个人你眼望我眼，然之后就阿 A 就同阿 B 讲啦：，喂，阿 B 啊。我哋今晚系唔系约咗阿陈生啊？阿 B 其实知道唔系嘅，跟住阿 B 望一望 A 就啊，好似系我 check check 先啊，扮嘢 check， 然之后攞个电话出嚟啊，系、啊，我唔知调唔调到咧，仲要扮喎，即系你谂下，我哋啊，当然啦，如果佢哋做得好嘅话，个老细就唔知咩事啊。但系阿 A 同阿 B 嗰个交流同埋行动咧，大家喺度 suggest， 大家喺度扯猫尾，大家喺度就好好睇啦。我哋成日话游戏啊，即系我哋喺街度见到，喂，游戏啊，游戏嗰度游戏，就见到呢啲嘢啊嘛，系嘛？见到啲人嗰啲暗哑底嗰啲咩叫游戏啊？我以前老师讲话咩叫游戏？有丰富嘅潜台词游戏咯。因为你谂下，佢同佢讲话，今晚啊，陈生，我睇睇先吓，系、哦，好似系咁。点算呢？摆到明就已经 suggest 个老细你不如算罢啦咁样。即佢我哋系睇到呢啲行为我哋就觉得好正啦。但系全部系潜藏咗喺下面㗎嘛。你諗下我头先讲个剧本都系得嗰几个对白咋嘛。但系点解好睇系因为我哋见到阿 A 同阿 B 个交流同埋佢个行为㗎嘛。 嗯。 所以睇好嘅剧本即系我哋都系咁样。我哋见到编剧写就写咗嗰几个对白㗎啦。但系我哋点样喺呢啲对白之下我哋分析到佢个行为出嚟。然之后见到导演同演员用乜嘢方法去執行佢，而執行得靓定系唔靓，即系三样嘢系可以分开睇嘅。咁、而我哋呢一个节目啊，我哋系讲编剧噶啦，所以就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头先呢度 highlight 几句对白，就系净系强调最尾嗰句，咁我系唔系一个陌生人啊？呢、一句你谂下系唔系好强嘅行为行动？系喺呢句对白之下噶。 嗯，哇，好似翻演啊，佢已经再重新上翻嗰堂咁啊，翻晒嚟啊啲嘢。 呢个我觉得系到最后所有嘢嘅根本嚟噶、因为我一讲啊讲到好远噶，要讲你再讲。drama 呢个字啊，drama 呢个字系咩嚟咧 ？drama 我哋而家话戏剧啦。 系。 drama 呢个字系古希腊文嘅时候咧，同 action 系同一个字嚟嘅。 嗯。 drama 就系 action。 系。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我哋有一个讲法话 ，to act is to do， 有 就系你做戏就系去做咯，行为咯，就系、是、做你要做嘅嘢咯，系嘛？即系呢一个，我认为系我哋所有读戏剧嘅人，即系特别系我哋呢啲线性逻辑讲古仔嘅戏咧，就全部系讲呢啲 action 嘅， 系 即系我哋系从呢啲 action， 从呢啲行为行动去分析，去了解人物。所以呢我喺美国，特别喺美国，其实在英国学院嘅时候都有学嘅，但係就相对地冇咁深入嘅，但係我喺美国学完之后呢，突然间望呢个世界同埋睇嘢嘅时候，好似突然间 Matrix 咁样㗎，係见到啲，係呀，突然间係见到一啲我以前见唔到嘅嘢。哎、好有趣呢、這个。但 anyway, 咁有少差开咗，但係都系今日其中一个要讲嘅重点嚟，就 系、是、 我哋睇剧本实际到最后啊，如果大家唔发现自己系做緊呢样嘢嘅话，我话俾你听，你去了解一下系唔系做緊一样咁嘢，就系、是、你系睇緊暗瓦底佢哋喺度做緊乜，執行緊乜嘢。而呢个亦都系我哋睇剧本嘅时候好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哋系用緊我哋嘅 imagination, 去即系用緊我哋嘅想象力啊，去填充返呢个剧本佢写緊嘅嘢，一啲佢冇写到出嚟嘅嘢。而实际佢真系有写到出嚟㗎。 即系唔系，我可以咁讲，唔系表面嗰阵囉，即系我哋要睇多啲系佢嘅内容囉，真系。 冇错啦，所以即系好嘅剧本就系咁样，就系、是、我哋去睇下佢点样用最简单嘅对白、行为、行动，即系 stage direction 啦，即系会写㗎嘛，有阵时你打落一巴攞走某啲嘢啊咁样。嗰啲係通過最簡單，唔一定最簡單嘅，但係佢冇辦法好細緻咁寫，佢用咗中指同埋手指公，係將地下嗰張紙，即係佢唔係咁樣寫噶嘛，佢淨係講佢喺地下度執起嗰張紙巾袋咗落袋。咁如果嗰個戲係一個偵探片嚟嘅，嗰個係一個證物嚟嘅，佢係一個某某人行過去做嗰樣嘢話，咦？咁我哋通過佢呢個行為，我哋就明白咯，係咪一個動作嚟嘅？又或者好似頭先我哋舉個例子咁，阿 Dan 講咗一句就係、是：咁我係唔係一個陌生人啊？即係我哋通過佢。讲一句咁嘅嘢，其实亦都系一个行动啦。而我哋了解佢喺度谂紧咩，佢做紧咩，佢想点样，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系戏剧最根本、最基本，我哋去真系去欣赏一个剧本嘅时候最重要嘅部分。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资本嘅时间啦。阿初，头先咧，我哋就讲紧有心人啦，即系个译名就 Closer 呢个剧本啦。咁但系我哋讲咗好少佢嘅内容啫，不如我哋继续将个故事讲埋落去啦。 好啊，咁啊，头先就讲到阿 Anna， 即系只系第二场咋，成个好似十几场啊。咁啊，我谂我哋要开多一集，甚至系两集嘅。 Anyway， 咁啊，帮我影紧相，咁啊就喺度讲紧佢嗰本书啦。咁书入边有个女主角就叫 Alice， 咁就阿。Anna 问下就已经问咗出嚟，就係话呢个 Alice 系咪真有其人呀、啊、咁。佢就话系呀咁。佢系咪同你一起住呀、啊、系。即係嗱又系啦，第二场又系咁喎，佢一嚟就已经讲我有女朋友㗎，但我冧你。我知你。 咁一刀劈入去。 系呀，就系咁样。跟住 Anna 又系好有趣呀、啊、佢呢度讲话 ,Anna 喺本书入面呢见到嗰本小说入面写住 ,She has one address in her address book,ours, under H for home.即系咩咧？就系话呢个 Alice 啊，喺佢嗰本地址记录簿入边咧，有一个地址嘅啫，就系、是、我哋嘅，就系、是、喺 H 之下，就系、是、home， 即系屋企。 啊， 即系几诗情画意 啊！ 但系就系、是、即系你见到编剧又好啦，你或者当佢一个小说作家，一句嘢即系讲咗几多千言万语。 系 OK， 咁啊，总之呢一场戏就系呢度一路影紧相，就开始阿 Dan 就唔知点解疯狂地爱上咗呢个 Anna 啦、 啊， 就猛咁赞佢话好靓，然之后话佢哋一定要见面啦。跟住就三两个手脚就已经话带 Alice 嚟紧，佢应该会喺楼下等我，然之后叮当咁就已经喺门口啦，就喺门口走入嚟咁样。咁啊喺门口走入嚟，然之后Alice 就话啊我要去洗手间，咁走咗入洗手间。跟住阿 Dan 就都唔收手，就猛咁捉住 Anna， 我一定要再见你，我哋会再见嘅，我哋要再见啊，咁样系咁缠住佢。咁啊 Alice 咧就喺洗手间度走翻出嚟啦。佢走翻出嚟之后就同阿 Anna 讲：，咦，你系一个摄影师啊？哦，你肯唔肯影我啊？我从来未试过俾专业嘅摄影师影啊，不如你影我啊？ 跟住阿 Anna 就好冇所谓啊，反正我都系影陌生人嘅啫嘛。咁阿 Dan 就话哦，咁我落去街口酒吧嗰度饮杯嘢啦。咁啊，你影完落嚟搵我啦。咁啊，转身走咗。咁喺呢个 Anna 帮阿 Alice 一路影紧相嘅途中咧，咁啊 Alice 就问佢啦：你有冇男朋友啊？好好单刀直入嘅，你有冇男朋友？Anna 有啊，咁啊佢啊喺华尔街嗰啲做金融嗰啲咁样。哦，跟住 Alice 就话：我识啊，呢啲人我明白呢啲人啦，我知道呢啲系咩人物，因为我系跳脱衣舞嘅，我遇唔少呢啲咁嘅人，你有钱嘅男仔啊嘛，咁样。咁跟住咧就 好型啊 ，Alice 真系。 真系好型又好简单。跟住 Anna 突然间就问佢啦 ，Anna 话：喂，你觉得阿 Dan 佢而家写本书咧，用咗你个人嘅古仔咧嚟写呢本书咧，你有咩感觉啊？咁 Alice 个答案系咩呢？就系英文就系 none of your 乜嘢 business， 即系有个粗口嘅 none of your 乜嘢 business 咁样啦。咁原本倾得好地地嘅，就一路到突然间呢个 Alice 就好简单 none of your 乜嘢 business。跟住 Anna 就呆咗啦。然之后 Alice 就讲话佢喺楼下带我上嚟嘅时候咧，佢嗰个样我见到，同埋我头先喺洗手间时候我听到你哋嘅对话。跟住 Anna 就话我都唔知。点算啦？我都唔知讲咩好啦。跟住阿 Alice 就话：咁你影我相咯，你唔使讲咁多嘢，你影我相啦。到最后 Alice 咧就系流咗一滴眼泪，就影咗一张相。 嗯， 咁 呢个亦都 系系啊，呢个亦都系之后就系喺呢个 Anna 佢嗰个人嘅摄影展啦嗰度咧，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物品就出现咗嘅作品，就系一个伦敦嘅一个少女，即系流紧眼泪嘅咁样，就系咁就。第二場就完咗啦，跟住就嚟到第三場啦。第三場就係我頭先講話，我覺得喺舞台劇度做係好正嗰場，就係兩個男人對部電腦，咁就上網係以前啲 chat room 嗰啲咁樣，咁而家已經冇咩人用噶啦。 即係類似 ICQ 嗰啲啊， 係類似嗰啲啦，真係有啲 message 彈出嚟嗰啲咁樣。 係係係。 咁就阿 Dan 同阿 Larry 就兩個人就分別喺自己嘅辦公室啦，就對住部電腦啦。 係。 咁就阿 Dan 就真係上網撩人哋傾偈啦。咁啊，遇著呢个 Larry， 即系佢哋当然啦，系大部分都系一啲相当有味嘅对话啦。而最重要嘅系咩咧？阿 Dan 佢话自己系一个女仔，佢话自己叫做 Anna。咁咧，仲跟住咧就系即系佢哋叫 cyber sex 啦，即系网上性交啦， 系啊。 咁跟住就搞咗一轮之后咧，就其实好快啫，即系几板子嘅。到最后咧就系话，哎呀，我唔得啦，我一定要见你啊！呢个阿 Dan 就话自己系 Anna， 唔得啦，我一定要见你啊！不如咁啊，你而家即刻出嚟啦！我一定认得你，攞住件白色袍，你系医生嚟噶嘛？攞住件白色袍，我认得你。跟住个医生就话，哦，唔得闲，我要做嘢，听日啦，听日一点钟啊，喺边度啊？跟住佢就约佢喺边度咧，就系喺水族馆啦。因为咧之前阿 Dan 嗰本书咧。就是、叫水族馆嘛，就系、是、Anna 改嘅呢、這个名 字， 就系、是、要水族馆，就系讲啲即系你男女嘅关系，好似喺金鱼缸咁样游嚟游去，咁啊你搭上我搭上你咁样，咁佢就无啦啦就约呢个 Larry 就去水族馆啦，咁啊就完咗呢一场啦，咁呢、這个阿 Dan 咧，其实就即系。即老实讲，我哋唔系好知佢系咩心态嘅。之前嗰场就系佢就认识咗呢个 Anna 啦，但系就想同我喺埋一齐，但系因为呢个 Alice 啊，亦都因为佢自己嘅问题啦，佢都冇办法即刻就同我喺埋一齐啦。咁、 嗯、 佢就竟然上网就冒认自己系Anna， 咁就招摇撞骗，咁就遇着呢个 Larry。咁呢个 Larry 又真系上当，咁啊去到第四场啦。咁呢个第四场咧就系呢个 Larry 咧，佢真系。走咗去个水族馆嗰度，而阿 Anna 又咁啱，因为点解佢会叫水族馆咧？嗰本书系因为阿 Anna 真系有阵时会去水族馆喺度影下人啊咁样嘅。咁啊，阿呢个 Larry 去到啊，真系遇到 Anna。咁啊，真嗰个 Anna 算系呢个剧本里面都几 dramatic 嘅一场嚟。 系啦，几有趣噶。 系啊， 佢去到呢个 Larry 一去到就咸咸湿湿咁啊，讲翻嗰啲咸湿嘢啦。但系呢个 Anna 就 行啊， 乜嘢啊？你搵边个？我系 Anna， 但系你想点啊？我唔识你嘅，你想点啊？佢话唔系，琴日我上网，你仲话我唔知咩咩咩嘅。你话 跟住，我都兴起嘅。 系啦，跟住 Anna 谂下，佢就啊，我知道发生咩事了，一定系阿 Dan 啊。因为阿 Dan 同我讲，佢琴日上过网，然之后唔知道做过啲乜嘢咁样，我估系佢啊。我谂你俾人玩咗一剂啊，唔好意思啊，先生咁啊。跟住呢个 Larry 就真系好瘀啦，好尴尬啦，唔知点算啦。咁但系点知咧，就系、是、到最后咧，佢哋两个又搭上咗，即系起码呢个 Larry 系好中意呢个 Anna， 因为佢原本谂住我系上网嗰啲遇着呢啲都唔会系特别靓，佢一嚟到见到哇咁靓女嘅， 系啊。 咁跟住佢就亦都鍾意咗佢啦，咁就係第四场啦。好，咁即刻就嚟到第五场啦。第五场呢就係喺边度呢，就係、是、一个展览嘅场地。我哋就见到头先阿 Anna 帮阿 Alice 影嗰张相流緊眼泪嗰张相，咁就喺度展出緊。咁我哋就见到呢 Alice 同埋阿 Dan 呢就两个人喺度对住幅画，但阿 Dan 咧就有啲心不在焉咁啊，两头望咁，唔知做咩。咁当然啦，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就知道佢喺度揾紧咩啦，佢一路就喺度望紧 Anna 啦。 系 咁啊，但系咧佢就一路喺度同阿 Alice 就喺度敷衍住佢先啦。然之后一揾到机会就话，诶、欸，我要行过嗰边，我同阿 Anna 打个招呼，我走噶啦。因为其实佢哋系原本系阿 Dan 咧就谂咗咧就话要去郊外嘅。咁原来呢阿 Dan 呢其实个爸爸就过咗身，但佢係冇话俾 Alice 知嘅。咁但佢又反而咩呢，佢反而呢就走去搵到机会呢就同阿 Anna 讲，就係话你不如同我一齐去啊，我爸爸嘅丧礼，我想你同我一齐去。即係你唔需要出席啊，我想你同我一齐去啊咁。其实佢係一路都冇真係同呢个 Anna 开始嘅佢哋嘅关系。咁但係就係咁样，呢一次就係 Anna 到最后呢係真係跟咗佢去。佢哋就喺咗埋一齐嘅，但系嗱个问题就出现啦，就系 Larry 中间有出现嘅。如果你记得嘅话咧，第一场咧，佢哋喺嗰个医院嗰度咧，阿 Larry 咪行过走出去食烟，然之后咪俾咗包烟啊， 俾咗支烟啊 Alice 咁样噶嘛。嚟到呢一场咧，阿 Larry 咧竟然话咧，我戒咗烟，我冇食啦。 系啊。 呢、這个戏入面有好多时呢就係、是、用呢样嘢呢嗰支烟啊一啲咁少嘅嘢。 咁我记得。 係啊，就係咁样又冇又有冇咁样一路系咁样去用嚟去表示咦时间过咗一段㗎喎。呢个系其中一样几重複地出现嘅嘢嚟。呢、个戒完烟去到嗰个戒完烟又食返咁样。呢个都几有趣嘅。咁但係总之呢就係、是、呢、这个 Larry 同 Alice 亦都认识咗啦，就是、有一件咁样嘅事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第六场呢个其中一个有趣嘅地方呢就係两个时空係交叠咗嘅。就係、是、Anna 同阿 Larry 嘅屋企啦，同埋阿 Dan 同阿 Alice 嘅屋企啦，两个屋企呢係交叠咗嘅。咁呢个 Larry 呢就啱喺 New York 公干完返嚟开个会咁啦，啲医学嘅研讨会咁啦。返到嚟就话诶、哎、我去冲个凉先咁样。咁啊，冲个凉出到嚟咧，就换咗套准备出得街嘅衫咁样。 系。 咁啊 ，Anna 就问佢：咦，做咩啊？你做咩会换晒衫准备出街咁样？跟住佢话：哦，因为我谂你会同我分手。Larry 竟然咁讲噶嘛？ 吓， 点解会咁讲咧？因为 Larry 话：诶、哎，佢喺 New York 嗰度住嗰间酒店咧，系好多妓女嘅。佢同其中一个上过床咁样咯。跟住佢就话：我谂你会同我分手啦，对唔住啊咁样。跟住就。问题就出现咗啦。问题出现咗就系咩咧？系 Anna 竟然话：咁你都唔使太唔好意思嘅，因为我都同第二个男人搭上咗咯。咁而呢个男人当然就 系 阿 Dan 啦，即系因为之前嗰场其实就系佢哋话去郊外要翻去佢爸爸过身咧。其实嗰阵时开始佢哋两个就真系喺埋咗一齐啊嘛，有一段时间。咁、而阿 Dan 咧，其实咧系走咗冇耐嘅啫。就喺呢间屋， 即系 Larry 翻嚟之前走冇耐， 系啦，就走咗冇耐嘅啫。咁啊，呢个 Anna， 所以佢其实自己咧，亦都系相当之内疚。咁、但系咧，嗱，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啊！有趣嘅地方就系、是、究竟呢场系点样收科，或者系究竟佢哋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啊？到最后咧，竟然系咩咧？竟然系 Larry 不停咁样逼阿 Anna 咧，将啲细节嘅嘢，即系佢哋做爱嘅过程啊，系啦。就叫佢你讲晒俾我听，咁咪逼佢讲晒所有嘢。咁呢个咧系喺个戏入边咧都有一两个咁嘅位嘅，就系、是、对某一啲嘅做爱嘅过程咧，系佢系好多描述嘅、但系嗰个描述咧系个意义喺边度啊？就系、是、嗱，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我一开始就系话呢个戏咧，其实嗰个 closer 系 closer to 乜嘢咧？即係要接近啲乜嘢咧？就係、是、有某啲人咧，係不停咁追住所謂嘅真相，所謂嘅真實嘅細節究竟係啲乜嘢？而阿 Larry 咧係不停咁樣釘住要佢講曬出嚟。嗱，可能好多听众都睇过个戏啦，所以我哋又可以跳一跳，又可以讲下宏观地成个戏究竟系点样。因为你如果讲话呢个戏有人输有人赢嘅话咧，你睇下咧 ，Larry 基本上系某程度上系一个赢家嚟噶。嗱，虽然佢都唔系话即系得善终，然之后又开花结果咁样，唔系啊。 有冇话喺边个阶段啊？即系你话成个戏嚟？ 唔系，我谂系成个戏啦。即系如果以呢一个角色嗰个起承转合嚟睇嘅话。 嗯， 咁但系边一个人系大输家呢？就系阿 Dan 嘅。 点解啊？ 嗱，因为成个戏咧到最后咧，我哋就系睇呢啲人对嗰个所谓真相嘅追求，同埋边啲人讲大话，点样处理真实呢样嘢，而导致佢哋每个人有一个唔同嘅下场啊。而阿 Dan 咧就系喺成个戏入边咧系最多掩饰噶， 最多掩饰。 是啊，他是其中一个最多掩饰的，或者是他最贪心咯。 是他是最贪心的。嗯。 即是他跟这个在一起又去兜搭第二个。 他想要这样。 然后又放不低第一个，跟着又搭上了第二个啊这样。 嗯。 但是其他人是，我不可以说他简单直接一点，但是起码他是想办法去面对个真实。然后即是不要说接受定不接受，但是他面对个真实，我要知道所有细节。 但我这样看阿、啊、Dan 他是最面对了自己的要求嗰、那个欲望嘅、哦，反而阿 Larry 嗰啲佢所谓追求嗰个真实系一啲表面嘅，系因为佢真系输咗啊嘛，佢得唔到佢自己想要嗰个女人啊嘛，咁佢系输咗，所以佢先喺呢度想去获胜啊嘛，喺呢啲表面嘅真实上面 都可以咁讲嘅，但系亦都见到呢个 Larry 呢个角色有趣嘅地方咯，因为呢个角色咧佢真系好简单直接噶，其实都系即系有 输咗，我哋要搲翻扎沙咁样咯。 系啊，佢就做一啲嘢咯，佢好简单直接咯。因为之后佢哋讲离婚啊嘛，佢同 Anna 要离婚，阿 Anna 就逼佢签名啊嘛，签离婚嗰张同意书啊嘛。跟住佢竟然佢个 suggestion 系咩？就系话哦咁好啊，你而家跟我去我医务所度同我上床啊，上完床之后我就帮你签。 咪小學雞咯，呢啲做法係，其實佢係真係輸曬喎。佢追求嗰啲所謂真相，佢只係要贏面嗰陣。 咁咧就睇下你點樣去理解呢個人嘅行為動機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哋頭先講嗰樣嘢啦。 但係每一個劇本唔會係唔以愛唔以情出發噶嘛。如果以愛以情出發嘅話，係因為佢真係一個大輸家咯，所以佢靠呢啲嘢去拿翻扎沙咯。 我有啲。保留呢样嘢，因为去到个剧本后段咧，有一场咧好重要嘅，就系、是、阿 Dan 同阿 Larry 嘅，喺 Larry 个办公室。阿 Larry 咧就喺度话：我要见病人噶啦，你仲有啲咩要讲？你想点？佢话我真系要赶住走啦，点？跟住因为阿 Anna 同翻阿 Larry 起翻埋一齐 啊 嘛，跟住阿 Dan 就不停咁喺度啄住佢啦，就系乜你离开佢啦，你俾翻 Anna 我啦咁啊。跟住到最后 Larry 就话俾佢知，你输晒啦。不过我俾一样嘢你啊，我话俾你知 Alice 喺边，我知道 Alice 喺边。跟住佢就俾咗嗰个即系脱衣舞嗰个酒吧嗰个 club 嗰个地址佢啊嘛，叫你喺嗰度揾佢，你会揾到佢噶啦咁样。咁但系到最后咧，就系、是、佢就讲咗一个大话，初佢就话冇啊，我冇同 Alice 上个床，冇啊。跟住到最后佢突然间佢话。唔系，对唔住啊，其实我有啊，我做唔到咁好人啊，你都系去死吧啦，即系基本上到最后，即系佢都系要，佢系用呢啲嘢到最后咧系攻击。 但系佢有冇真系同 Alice 上过床啊？呢个系冇人知噶嘛，系嘛？ 你可以话冇人知嘅，但系 Alice 之后自己有讲翻噶嘛？ 咁即系其实 Larry 最终系赢咗啲咩啊？ 我又唔会话佢真系赢咗啲咩嘅，但系喺个。劇本上如果话第一我哋定义边个系主角啦咁我话系阿 Dan 嘅。咁佢个古仔就系个 tragedy 嚟嘅。咁但系如果对比起佢呢一个 tragedy 嘅话呢阿 Larry 嗰个 character 呢就相对地就系佢其中一个最大嘅 obstacles。即系佢系其中一个佢嘅对头人嚟㗎嘛。 佢 就一路喺度折磨佢㗎嘛。咁而 Larry 到最后系 somehow 系可以话系接受现实。亦都可以话佢面对到嗰个真实然之后佢咪继续生活落去囉。虽然佢都系有啲 即係你可以話佢好衝動，然之後好似你頭先咁講小學雞嗰啲，但係其實因為佢咁樣去面對真實咧，佢到最後受嗰個傷害咧係冇阿 Dan 咁深噶。阿 Dan 咧係佢對阿 Alice 嗰個愛啦，對 Anna 嗰個愛啦，到最後導致佢乜都冇，全部嘢消失曬，連阿 Alice 都死埋，跟住發現 Alice 根本唔係個真名嚟嘅。 係。 即系你谂下，即系到最后佢就系完全被蒙在一个所有都系大话，所有都系假嘅一个世界。 嗯， 到最后系成个戏就系讲我哋究竟同真实同真相嘅关系系乜嘢？究竟行近啲好啲啊，定系唔好行咁近好啲？即系呢个戏就系到最后点解会叫 Closer 好重要嘅原因。 系一个有趣嘅名嚟嘅。好嗱，咁为咗咧俾啲时间我同埋各位听众咧，我哋了解多啲，再睇清楚呢个剧本，或者我哋可以睇下佢嘅电影啦，因为改动都唔系好大啦。咁我哋咧留翻下个礼拜翻嚟，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好冇？ 好啊。 好，今日多谢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